享瑞麟羊奶粉给您不一样的新年祝福。本档活动，凡是订购羊奶粉的朋友，就送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羊毛被衣床。 对， 活动只此一天，热线已经开通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马上呢就是新年了，礼尚往来，走亲访友都少不了一份贴心的礼物。羊奶属于基本奶源，每个家庭都需要，但并不是所有的奶制品啊都能够含有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所以呢，市面上每盒瑞麟羊奶粉的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258元呢、啊，十盒呢就是2580了。 对， 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890块钱，花到每天呢才5块多。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还不止呢，凡是订购一套羊奶粉的朋友，咱们就多送一床净重4斤的100粒纯羊毛被。 是， 天冷了，商场里的羊毛大衣、羊毛衫、羊毛围巾等等特别的热销。摸上去柔柔的、软软的，穿起来呢是暖暖的、滑滑的。 是， 就和咱们推荐的100粒羊毛被一样，都是由纯羊毛精制而成的，2米乘以2米3的大床规格，羊毛净重4斤重，背面呢采用的是防钻毛的高级柔赛丝防雨面料。那厂商的零售价格是2980元一床，即便是在想购咱们会员的价格也是大几百一床的。 是， 但是今天居然不花钱免费送，可见啊想购双节特惠的诚意十足。那优惠力度呢也是全年仅此一次的，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3059的朋友说，喝奶啊就是为了让身体健康嘛，羊奶营养高，今天呢还送羊毛被，这个套组啊我喜欢。1103的朋友说，家里被子不少，可总觉得那盖的不舒服，听说今天喝羊奶粉就送羊毛冬被，那肯定要参与的。确实啊，说到被子家家都不缺，但好像呢就是缺一床好被子。 怎么说， 100粒羊毛被呢是由净重4斤的纯羊毛精制而成的。羊毛保暖耐用，即使是雨雪天气没有太阳暴晒，被褥也同样可以保持干爽舒适。 对， 所以呢出汗多的孩子、怕冷的老人都特别的适合。 没错啊，那今天呢想购的双节特惠，花890块钱订购到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之外呢，就送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羊毛被。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5427的朋友说啊，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买羊奶粉送羊毛被的活动。反正呢家里面都是要喝奶的，那就订个3套，3床被子刚好啊，两边老人和我家一家一床，太划算了。 哎， 这一听啊就是了解咱们活动的老会员朋友了，算算看每天5块多钱喝羊奶，其实和超市买奶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但是肯定不会送你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羊毛被的。因为羊毛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再加上呢100粒的羊毛被又是想购的主商品之一，所以今天是仅此一天的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羊毛被呢送给父母是孝心，送爱人是贴心，送孩子是关心，而羊奶粉呢更是关系到全家人的健康了。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氨基酸可以补充到每天所需的营养元素，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10盒瑞麟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0块钱，只要890块钱，而且呢还要多送一床净重4斤的羊毛冬被。导播提示，此刻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是， 手机尾号是5761的朋友说，这两天呢特别的忙啊，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应该对自己好一点，订购2套羊奶粉，一套呢放在家里边，一套放在办公室，累了就冲杯羊奶喝一喝。您的这种情况呢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们领导说过的一句话啊，生命不停，工作不止。虽然呢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呢工作确实没有结束的时候。 对， 所以呢千万不要忘记了身体的健康。 是的啊，只有身体健康了，心情呢才会更好，喝杯羊奶再出门，一天健康好活力，下午小饿小困了冲一杯羊奶粉再工作，多点能量多点营养，晚上临睡之前喝一杯，第二天工作更有状态。 是， 关键是今天双节巨献，瑞麟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只要89，而且订购10盒就送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羊毛被一床，活动仅此一天，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隋唐演义序第二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无规矩不成方圆，用北京话说，这叫有理有面。日常见面打个招呼，来了您呢，吃了吗？劳您驾，借个官啊。您瞅瞅，就这么几句话，就透着这么近乎。用现在的话说呀，这就是和谐。懂规矩有教养，守规矩有素质。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节目。本节目内容来自刘一达作品《北京老规矩》，演播张有信。 吃饭别舔盘子碗。北京人在吃饭的时候老规矩很多，除了吃饭不能吧唧嘴之外，吃完饭不能用舌头去舔盘子碗，这也是当长辈的教育晚辈打小您就得知道的规矩。在老北京，家里无论贫富都有吃饭不舔盘子碗的老规矩。有钱的人家不愁吃喝就甭说了，穷苦人家的日子紧巴巴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经常揭不开锅。大人孩子有时吃一顿可口的饭菜确实不大容易，盘子碗吃干净之后依然意犹未尽，看上了盘子和碗上的残羹，难免舌头尖痒痒。但是舌头尖再按耐不住，你也不能伸出舌头去舔。那位说了，这个老规矩也是当长辈给打出来的。吃饭不舔盘子碗，大人绝对能够做到，可是对于不懂事儿的孩子来说，那可就难了。孩子对于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总是贪得无厌，吃饱了大人不让他吃他还闹呢，更何况孩子还没吃够，看着盘子碗里的残汤剩汁，自然想再满足一下自己的嗅觉，用舌头去舔。每逢到这个时候，当长辈的便会瞪眼睛了。但挂碗的吃食对孩子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他宁愿长辈瞪他也要去舔，于是便会招来长辈的动怒，身上难免不留下点印记。许多老北京人说起这个老规矩，都会想起自己个儿小的时候因为舔盘子碗被家里大人数落或挨打的经历。笔者算是老北京，小时候就因为舔盘子碗挨过母亲的巴掌，所以长了记性，而且终生不忘。为什么老北京有这种家教，或者说要立这个规矩呢？一是舔盘子碗的样子确实不雅观，招人不待见，让人看不起。北京人之所以忌讳舔盘子碗，是因为家里养的猫和狗才有这种习惯。人如果也舔了盘子碗，那岂不是把自己等同于猫狗了吗？再说盘子碗上挂着的东西都是自己或别人吃剩下的，已经没多少营养了。二是按迷信的说法，晚辈舔盘子碗会让家里人一辈子受穷，吃不上饭。老北京人迷信，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命运的表象。过去要饭的叫花子才喜欢舔盘子碗，所以吃不上饭。因此家里的长辈对不许孩子舔盘子碗的规矩遵守起来就是格外的严厉。 我们家的老规矩说起来还真不少，比方说哈，出门前必须跟家里人说一声我去哪哪了，大约什么时候回来。我一家进门必先叫人说一声妈我回来了，见着邻居呢没有一低头就过去不吱声的哈，必得叫一声东屋大妈西屋大婶儿，打了招呼才能走。 哦，大娘出门了。 小时候在四合院里住是这样，现在学学老规矩免得失礼节。 听听老规矩还真有意思。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 不倚门。老北京人大都住胡同的四合院或者是大杂院，所以说到门主要是指家门和院门。倚是偏着身子靠的意思，不倚门就是不歪着身子靠在门框上，也不能倚在门板上。这是当长辈的教育晚辈打小就必须要做到的老规矩，也是北京人日常生活的大忌。为什么北京人忌讳倚门呢？一是歪着身子靠着门框或门板，样子太难看，不文明也不雅观，用北京话说看上去比较匪气。如果倚门跟人家说话，不但有损自身的形象，也是对对方的不尊不敬。二是在老北京，倚门是妓院妓女特有的动作和姿势。当年三四等妓院和一些土窑子的妓女，为了招揽客人，通常是浓妆艳抹的倚着门，叼着烟卷，嬉皮笑脸的拉客。这种姿势几乎成了窑姐的所谓标志动作，所以老北京人特别忌讳家里人倚门，长辈对于晚辈也打小就给立下了这个老规矩。不能踩门槛儿。门槛儿是门框下边挨着地面的横木。老北京的四合院以及他们所住的平房都是木头门。我们通常说的门实际上是由四部分组成，即门板、门框、门楣和门槛儿。这四部分各有各的功能，缺一不可，但尤其以门槛为重。如果门板是敞开的，进门或出门，在门里还是在门外，都是以门槛为界。换句话说，迈过了门槛，您才算进了门或出门。所以北京人对门槛那是很当回事儿的。老北京人的生活理念里头多少带有一些迷信的色彩。门槛的坎儿化韵以后跟坎坷的坎的儿化韵是同音的。而坎坷的坎的字义除了土坎之外还有当口节骨眼儿的含义。这就使门槛具有非同一般的寓意了。换句话说，门槛就如同一道坎儿，所以踩门槛儿就如同踩到了坎儿上。按迷信的说法，坎儿就是劫数，您踩坎儿就意味着您会遇到坎儿，而这个坎儿还迈不过去，您说这不是自找倒霉吗？因此上北京人有个老规矩，甭管谁您都不能踩坎儿。搬东西的话，碰上重物实在不好搬，宁肯不搬也不能中途把东西搁在门槛上。您想谁愿意碰到坎儿啊？北京人过门槛的时候压根儿就说是迈门槛。一个迈字反映出了北京人对坎儿的敬畏。有关不能踩门槛的老规矩还有一种说法，门槛的坎儿跟坎坷的坎是同义，刚才也提到了。坎呢是八卦之一，坎代表水，水主财运，您把主财运的坎儿给踩了，这辈子还想发财那是门儿也没有啊。一般的老百姓谁不想发财啊，踩了门槛儿一辈子受穷，谁愿意犯这个忌呀？所以家里的孩子刚会走道，当长辈的就嘱咐不能踩门槛，更不能坐门槛。其实不光是老百姓家里头有这个规矩，过去包括皇上在内，朝廷里的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都不能踩门槛，这也是皇宫里的规矩。有皇上的年代， 国家专门有负责制定颁布和操演各种礼仪的礼部。所有新到都城任职的官吏先要到礼部接受培训，弄明白各种规矩才能觐见皇上。其中就有进宫时不能踩踏任何宫门的门槛，违者不是摘纱帽翅的事儿，而是脑袋要挪地方。想想吧，踩个门槛是多大的罪过。历史上还没有出现一个因为踩门槛而掉脑袋的人，当然谁也不会那么傻，明知道要杀头偏偏却要踩门槛。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吃饭的时候大人不动筷子，小孩不能先吃，筷子不能竖着插碗上，只能平着放，夹菜的时候不能在盘子里乱翻，夹到什么就得吃什么，吃完饭不能舔盘子舔碗，要是想先下桌呢，也得先跟别人打声招呼。我吃好了，学学老规矩免得失礼，听听老规矩还真的有意思。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 既跟人说坎儿年，北京人认为人这一辈子总会碰到不少坎儿。这个坎字就有沟沟坎坎和坎坷之意，也有门槛之意。有坎儿而衍生出来的坎儿年也是老北京的一个说法。过去北京人把人能活多大岁数叫人的寿数，或者是说人的大限。老北京人认为人的寿数当中有不少坎儿年，比如说73、84是众所周知的坎儿年。因为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他们都是圣人，一般老百姓的寿数能超过圣人那是不大容易，所以圣人的寿数就成了老百姓的坎儿年。此外老北京还有一些所谓的坎儿年，比如66岁是坎儿年。老北京有句俚语，66不死也要掉块肉，还有一种说法，本命年也是坎儿年等等。我们且不论这些坎儿年的说法是不是合情合理，也不管它是不是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既然它成了一种民俗，那我们就得正视它。比如北京人过66岁这个坎儿年，按照老规矩，女儿要在父亲生日这天买一块肉扔到住家的房顶上。为什么要扔到房顶上？因为平房四合院的房顶是猫和鸟经常光顾的地方。不是说66不死也要掉块肉吗？所以当女儿呢就买块肉扔到房顶上，让猫和鸟给吃了，就等于把父亲的坎儿年的灾祸给破了，给解了。家里没有闺女怎么办？那就由儿媳妇代办了。这种风俗如同腊八喝粥，8月15中秋节吃月饼，头伏吃饺子，二福吃面，三福烙饼摊鸡蛋一样，都已经深入了人心。由于坎儿年意味着灾祸，肯定不是吉祥话，所以北京人有个老规矩，忌讳跟长辈或客人说坎儿年。比如家里来了客人，寒暄的时候您问他贵庚多大年纪了，人家告诉您73或者84了，您千万不能说哟，这是您的坎儿年呢。因为在老北京谁也不爱听别人说自己有坎儿，所以您或者什么也甭说，或者用别的话岔过去就齐了。 现在呀，咱们都知道不能轻易问女士的年龄，其实在老北京问年龄也是有规矩的，问不好啊那可容易失礼。比方说男士不宜打听女士的年龄，特别是上年纪的女士和朋友的妻子啊女朋友啊，这年龄都不能随便问。二呢，年轻人要是问长辈的年纪啊，那不能张嘴就说您多大了多大年纪，这都不好，得问您高寿了。 听到人家回答，不管那答案是什么样，您都得加上一句，呵，真不像，您瞧着可真年轻啊，这叫见人矬瘦。学学老规矩，免得失礼节，听听老规矩，还真有意思。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 衣帽归位，衣帽归位，就是把衣服和帽子放回原处。当然，这是指在自个儿家里的时候。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一是长辈出门回家，晚辈要帮着长辈把脱下的外衣和摘下的帽子放回原处；二是自己出门回来，也要把脱下的外衣和帽子放好，不能随意往床上或椅子上一扔。老北京的家庭讲究生活，它要有条理，东西该放在什么位置上，您就得放在什么位置上，不能乱扔。尤其是出门穿的衣服，包括出门戴的帽，特别忌讳乱扔。所以一般的家庭添置家具，除了桌子、床、衣柜这三大件之外，必须要支一个放衣服的衣架。置这个衣架，一方面是家里人自己个儿用，另一方面也是给家里来的客人预备的。通常家人的外衣和帽子都挂在衣架上，所谓归位其实就是放回衣架上。那么为什么老北京人忌讳外衣和帽子随便乱放呢？一是这么一来，屋子里显得凌乱，让别人看了笑话；二是外衣也叫逛衣，也就是出门逛街的时候才穿的衣服，街面上什么人都有，衣服上难免带回点什么不洁的气味，而且赶上刮风下雨，衣服上会有一些尘土，所以对逛衣要另眼看待。三是逛衣都是自己比较中意的，出门穿也显得体面，如果随意乱放，必然会弄得皱巴的跟麻花似的，出门时就会影响情绪。所以北京人有个老规矩，出门时穿的衣服一定要归位，哪儿拿的您放哪儿。这个老规矩跟北京市皇都多少有一定关系。早年间在有皇上的时候，朝廷的大臣每天一大早就要上朝，上朝就得穿朝服，北京人把朝服叫官衣儿。官衣儿要求板板正正，不能起褶子，所以不能叠起来放，只能找固定的地方挂起来。当官的早起出门穿朝服，回到家就得把朝服脱了归放原位，这种习惯越来越普遍，于是衣帽归位也就成了北京人的一个规矩。 现在咱们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请客吃饭，这里头啊也有不少的规矩。您比如说，最好提前三天邀请，这样最礼貌了。您要说提前不到三天，至少也得提前两天吧，当天再说请吃饭，那就不叫邀请了，那叫低了，很没有礼貌的。要是重要的客人，您得亲自上门邀请，客人来了您最好在大门口迎送，礼多人不怪嘛。学学老规矩，免得失礼节，听听老规矩，还真有意思。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 坐有坐相。什么叫坐相？就是坐着的姿势，坐着的模样。好的坐相什么样？按北京的老规矩叫坐如钟，也就是坐在那儿像钟似的。这钟可不是家里挂着或摆着的钟，而是庙里从前村口挂着的那种大铁钟。这种大铁钟有上千斤重，五六个小伙也挪不动。一个大活人坐那儿，像这种大钟似的纹丝不动，那不是坐，是受刑，谁也受不了。